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番外第十二集，看潮生被欺负了。这年头江湖骗子不少，但看潮生没想到邓家这么幸运，随便一找就真找到了一个有几分道行的厉害人物。但是这人一开口就招人讨厌，居然还识破了他的真身。看潮生勃然大怒，二话不说就朝对方抓去。看潮生的动作极快，但姓常的更快。在看潮生未触碰近身的时候，他的长剑已经出鞘，一点剑光点向看潮生的眉心。看潮生气急，陡然跃起，跃至半空，突然俯冲下来。他存心想要在这个讨厌的家伙面前争口气，一时忘了特管局的规定，可爱的孩童面容忽而化为硕大的蛟兽，咆哮嘶吼，霎时间威压四溢，妖气澎湃。 原来是一条小蛟。 刚刚这位道长还以为看潮生是蟒蛇，虽说大家都是长虫类，但区别就太大了。蛟被称为半类，只差临门一脚即可化为真了。 削你的头，老子比你大多了，非把你打得叫爷爷。 哼，果然不通教化，蛇羹我吃多了，蛟羹没试过，正好尝尝滋味。 那头两个人打得热闹，在邓家翻天覆地，居然还能留意不打坏家具摆设，但邓母却被吓坏了，要是没邓破扶着，就要直接坐到地上了。 你到底带回来了什么东西啊？ 妈，那是幻术，不是真的。这位是我请回来的大师，能帮我说翻案的。 什么幻术？他的原型就是一只妖怪。 打人不打脸，对妖怪欺凌，当着人家的面识破人家原型也是大忌。看潮生气坏了，攻击越发凌厉，只是对方的确很有两下子，看潮生平时好吃懒做的后果此刻完全暴露出来。他发现自己居然打不过一个无名小卒，一不留神居然还被对方擒住了。姓常的捏住了他的后颈，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看潮生只觉得浑身酸软，想挣扎却徒劳无功，只能气得哇哇大叫。 王八蛋，有种把名头报上来。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他没对你怎么样吧？ 姓常的突然转头问邓破。邓破看得目瞪口呆，万万没想到他心目中很厉害的侏儒大师，到了这人跟前竟然那么快就被打败了。 没有没有，他是我在火车上遇见的，我们还一起抓了人贩子，这次也是我请他来帮忙的。您能不能先把他放下？ 看潮生最要面子，什么时候被人这么拎着不放，已经快要气疯了。要不是变成了猫之后没法说人话，他现在早就变猫从对方手上挣脱出来了。 赶紧把爷爷放了，看我不找人来把你灭了。 态度恶劣，死不悔改，那不放了。 姓常的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符，就要往看潮生身上贴。就在这时，看潮生身上的电话响起，姓常的动作一顿，从看潮生的兜里摸出电话。 你妈没叫你不要乱动别人东西吗？ 冬至，你朋友什么妖怪？ 你最好赶紧把我放了，不然你会后悔的。 说完，看潮生忽然觉得这句话莫名熟悉，再转念一想，小说里的反派不都经常会说这句话吗？看着邓破原本的崇拜变成了惊疑不定，邓母更是吓得不轻。看潮生自觉颜面扫地，气得想当场咬死姓常的那个混蛋。只见那混蛋没有挂掉电话，反而按下了接听和扩音键。 喂，潮生，你刚才发信息过来问我的事情，师傅让我过来看看。你现在在哪儿啊？给我个地点，我下飞机之后直接过去找你。 看潮生听见这熟悉的声音，哇的一下就哭了。 都 看潮生说哭就哭，而且哭得见者伤心，闻者落泪，连刚才本来害怕的邓破妈妈见状也不忍道： 大师，您会不会弄错了？他就是个小孩子，要不然先放了再说。 不能放，一放就跑了。 电话那头显然也听到了这边的动静，有点着急道： 乔生，你在哪儿？怎么回事？ 你是他什么人？ 冬至不可思议。看潮生虽然脾气任性，但好歹是一条500年的蛟，还能被人给捉住，那对方的实力就不容小觑了。冬至顿时多了几分郑重： 我是他朋友，姓冬，这位兄弟，他是欠你钱了还是偷吃你零食了？我可以代他还你，有话好好说，别撕票 啊。我在你眼里就那么贪吃吗？ 这不是重点好吗？ 那你的重点是什么？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叙旧，在你来之前，我会把这妖怪扣留在身边，直到证明他没有劣迹为止。如果你也是妖怪，我还是劝你不要来了。 兄弟，怎么称呼？看潮生是特管局的人，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请你手下留情。 特管局是什么？ 冬至哭笑不得，没想到看潮生居然会撞上传说中那种敌视一切妖魔鬼怪的卫道士。他还以为现代都市应该早就没有这种偏激固执的人了，毕竟这是一个连龙虎山这种根正苗红的大派弟子都得加入特管局的时代。不过对方既然连特管局都不认识，很可能就是某位隐士的弟子。这年头隐居修炼的人寥寥无几，但并非完全没有。随着冬至在特管局内的职位提升，现在的他已经有权开始慢慢接触一些普通机密的档案了。在特管局内部的一个系统里，就记录了一些至今隐居修炼无门无派的修行者，但还有一些人并没有在特管局的登记造册，他们也许大隐隐于世，也许一辈子都在某个深山老林里生活。 这样吧，我先过去再跟你慢慢说，麻烦你先放了看条上，我大概如无意外晚上就应该能到你们那儿。 别挂，我还有话说。冬至，冬至，你自己来就好了，千万别告诉老大呀，不然我今天工资就没了。 真有出息，都被抓了还能想到这个。 那就等你来了再说。 他把电话挂掉，在看潮生的后颈拍了一下，也不知用了什么手法，看潮生顿觉全身筋骨被抽掉了一半，酸麻无力，别说术法了，连双腿都软绵绵的，走路东倒西歪，跟喝醉了酒似的。 你敢这么对我，我们老大不会放过你的。 那就放马过来吧。 长青压根就没把他放在眼里，更没把电话里的冬至放在心上。他转头看向邓破母亲： 走吧，去看你说的邓斌。 邓破母亲怯怯地朝看潮生望了一眼： 不用怕，他现在被我制住了，什么也干不了，我把他带在身边防止他逃跑，等他朋友来了再一起拿下。 大师，能不能先把他放了？我看他也不像坏人呐。 好与坏不是看外表的，正是他这样的孩童形象才容易迷惑你们。 看潮生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忍不住双眼含泪： 本期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